我差点炖了龙王三太子。 欢迎收听由红瑶原著，林少侠领衔，又玄幻又搞笑又浪漫的有声剧 《龙子驾到》， 铃声剧房制作，喜马拉雅授权播出。第63集。 是。 红毛便不再问下去，只是用他阴森的红眼在橙子身上狐疑地扫了几下，直看得橙子毛骨悚然，这才转身离开。看红毛的背影消失在门口，橙子扶了扶胸口。 啊，这个家伙的气场好阴森。李子，这是什么地方？ 我的卧房。因为睡眠初醒，离的头发微微有些蓬乱地附在额上，一副慵懒的模样，眸子也有些迷蒙。 你的卧房？水晶宫？ 闪闪发亮的水晶在哪儿？橙子只看到石头的墙壁啊。 这里不是水晶宫，水晶宫是父王的王宫，离我的府邸还有几十里路呢。 这里还是水下吗？ 是水下。这里是一个水下之城，叫做止境城，是凌渊海的京都所在。 可是水呢？哪有水？哪有水啊？ 橙子身下的被褥明明是干燥又温暖的。止境城就像陈的水下花园一样，是龙族创造出的一个无水空间。就在龙族可以化身人形时，就在建设这个无水之城了。都变成人身了，谁还愿意在水里游来游去呢？ 哇，水下的无水之城，好棒啊。 离忽然宽衣解带，褪去了衣服，橙子大惊，向后跳了一下。 喂，你干什么？ 尽管之前看离脱啊脱的都已经习惯了，但是这一次的地点毕竟是在一张暧昧的大床上。离懒洋洋的反身趴在枕头上，递给了橙子一个药瓶。 那给我上药。 我？你们水晶宫里没有御医的吗？ 橙子对自己的医术很没有信心。 有，但不能用。 为什么？ 不能让别人知道我受伤，懂吗？ 橙子不懂，但随着这一句意味深长的话，记起了一堆堆难以琢磨的疑问。然而离背上的数道深深的伤痕却刺痛了他的眼睛，让橙子顾不上去追究，哆嗦着手把药涂在伤口上。手指偏又不听话的一指头戳到伤口上，使得伤口旁侧的肌肉一阵抽搐。橙子忙不迭地道歉。 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弄疼了吧？ 没关系。 枕头里传出平静的回答。橙子却没有因为离能忍就冷静下来，动作更加慌乱，都搞不清在上药还是在伤口上撒盐了。自己急出了一头冷汗，也眼睁睁地看着离的背部渗出了一层汗珠。哎呀，自己可真是个糟糕的医生啊。总算把背部的伤口都捣鼓完了，晾了一会儿让药吸收，离翻了个身仰卧着，胸腹间几道划伤又晾在橙子面前。橙子牙缝里嘶地吸了一道冷气，怒道： 还有这么多啊，死梨子都不知道保护自己的吗？ 举起了药瓶，手却顿住了。 你别看着我呀，你看着我，我更紧张。 离略显苍白的脸上浮出一个笑，脸微微向一侧转了一下，合上了眼，看着离线条分明又有些虚弱的侧脸，橙子的心底微微颤抖了一下。总算是笨手笨脚上完了药，转手把药瓶放下，身边一动，离的手臂环了过来，脸埋在橙子的腰间。橙子微吃了一惊，却因为担心蹭到离的伤口没有敢动。 你的伤？ 没事的，一两天就愈合了。 哦。 沉默了一会儿，橙子以为离睡着了，腰间却传来一声低低的话。 你能在水里呼吸，是因为你吞噬过一枚龙魄，就是人间传说中的龙珠。 龙魄？ 原来龙魄就是龙珠啊。橙子忍住没有问李，是不是集齐七颗可以实现各种愿望。但是那貌似是很值钱的珠宝类物体，怨不得小修总是叫他珠。那枚龙魄是我的。 哦， 果然是这样。 接着说呀。 我以为你没兴趣听。 我是太受刺激，不知道说什么好而已。是在我小时候那场海难中发生的事吗？你把龙魄给了快要淹死的我，所以我才活了下来。 嗯，大概就是那样的。 没有了龙魄，你就失去了很大部分龙的神力，所以太子也做不得了，所以才会被一帮大虾伤成这个德行。 不全对。 嗯？ 我本就不想做这个太子。 为什么？ 黎没有回答。 那你出现在我的生活中，接近我，就是为了拿回龙魄。 橙子的声音突然有些干涩，她觉得黎的手臂僵了一下，心不由有些下沉。黎的手臂抽了回去，坐起身来，冷冷地看着橙子。橙子被他盯得一寸寸挫了下去，缩到枕头里。明明是自己在质问黎的，凭什么黎用眼神鞭打自己呀？如果我想拿，早就拿了。他一字一句地说。陈的话又浮在耳边。 获得那东西的方式有好几种办法。最简单的一种方式就是得到。 这个得到是什么意思？莫非就是哦叉叉？ 那样的话，他们共居一室那么久了，离随时可以强行圈圈叉叉了自己。充电完毕，恢复能量，扬长而去。可是黎没有那么做呀。黎的目光从橙子脸上移开，转过身扯过衣服披在身上，衣服撩动了一下，然后掩住他背部的伤痕。橙子喉头一颤，心一横，扯住他衣角。 怎样才能把龙魄还给你啊？ 橙子无法忍受黎那样脆弱无力，一只小虾米都可以轻易地伤害他，那怎么可以？黎侧了脸，凉凉地逆视着橙子。龙魄已与你和我一体，怎能说拿就拿？ 本集播讲完毕，下集同样有意思。